雷蒙听到这话，小小的松了一口气。 是，我爱他，从来没这么爱过一个人。 哈哈哈，真伟大，雷大少爷的嘴里居然也会出现这个字。哥，你知不知道他是个男人？男人呐，以前我们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难道最后你真要找个男人结婚不成？ 有什么不行？哪条法律规定男人就不能喜欢男人了？国外不都可以注册结婚了吗？ 什么？你还要跟他注册结婚？ 雷蒙哭笑不得，他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呀？不过行吧，沈浩要这么理解也没错。经了这件事，如果他跟秦锦城还能站到一起的话，结婚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 到时候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 雷蒙把沈浩扔到床上，站起身笑了笑。 我操，我滚滚滚，我要先消化消化我听到是吗？ 你慢慢消化，我走了。 雷蒙从沈浩的别墅出来，很快便看到一辆停在路边骚得不行的跑车。这真是他的风格吗？沈浩是在逗他吗？他的品味什么时候这么低俗不要脸过呀？雷蒙折身回别墅，叫了一个艳俗的妹子出来。 来，帮哥哥演个戏，上车。 雷蒙长了一张让人拒绝不了的脸，何况这个人可是雷大少爷，多少妹子抢破了头的想和他共度一晚。雷蒙把车开到秦家别墅院墙后面的树底下停好，车熄了火，扫了四周一眼，眼睛贼溜溜地看着车边周围，就是没转头看身边的妹子一眼。妹子急了，以为是自己太不上道，表现得不够浪，他红着脸把自己的肩头的衣服往旁边拉了拉，露出了一截白嫩嫩的肩膀。精神高度集中，注意力都放在了车窗外的雷猛啊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小动作，就感觉自己的大腿上好像多了一个什么东西。转头一瞧，妹子的手已经摸过来了。 你干嘛呢？坐回去，不许乱动。 雷蒙就跟被烫块烫到了似的，两根手指头捻起了妹子的爪子就给扔了回去，同时还一脸嫌弃地扫了一眼她露在外面的肩膀，眉头皱成了小山丘。就这种程度，你怎么好意思在她面前露出肉的呀？连秦锦城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雷少爷突然有点怀疑自己的眼光了，之前是随手一指没看清，他现在才注意到这妹子浓妆艳抹，浮夸的可以，连她本身长什么样都看不出来了，只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。妹子不知道她哪里做错了，会让雷少爷露出这个表情，委屈的直哭。 雷少，你不喜欢我吗？我是不是表现得不好？没关系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可以的，真的，雷少，都没关系的。 雷蒙觉得他找个女人过来那就是个错误，这他喵的要是抱一个充气娃娃都比找一个女人过来的好啊。 那什么，你先别哭，我这不也没说你吗？ 可你都不碰我。 雷蒙呵呵两声表示很无奈，侧过身说道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微微。 微微，你喜欢我吗？ 喜欢，圈子里的女人都喜欢你，可我觉得我比他们还要喜欢你。雷少，你以后可不可以都找我？ 雷蒙一脸无语，总觉得这话听着有些不对。 等等，你是说你们圈子里的人都喜欢我？ 是啊，但是我…… 够了，那个薇薇，你先把衣服穿好，我出去抽支烟。 雷蒙多看薇薇一眼的心情都没有， 拉开车门走到外面。圈子里的人都喜欢他，我呵呵了，那恐怕不是什么好圈子吧。雷蒙的烟刚点上，秦家别墅的方向就晃出一个人影来。雷蒙嘴角微弯，心想这来的还挺速度，这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别墅里是有什么猫腻儿吗？还是说早就料定了他一定会来呢？不管是哪一个吧，反正雷蒙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无功而返的。他姿态慵懒地半靠在车门上，神情闲适地抽了一口烟，眼神迷离，脸颊上有一点红晕，这看起来跟喝多了酒似的。走到他跟前的男人一身的黑色西装，耳朵里塞着个蓝牙耳机，这身份不用猜也知道是做什么的。雷蒙打量了一眼他的身高体格，盘算着自己有没有放倒他的机会。在男人的面前停下的时候，他果断地放弃了要放倒他的想法。男人一米九的样子，比他高了一个天灵盖，这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他那体型得有自己的一个半大，跟个熊似的，一点美感都没有，所以啊，他下不去手。其实不对吧，他不是下不去手，是下手根本就没有胜算。好吧，他就是怂了。雷蒙眼神眯了眯， 怎么着，你也想来一根？ 来人盯着他已经看了得有一分钟了，看得他神经泛酸，脸都要僵了。他承认自己是长得好看了点，可也不至于让人这么盯着看不转眼吧，礼貌懂不懂？这男人一点礼貌都不懂，烦人。 不了，这位少爷是出来野餐呢还是路过？路过的话尽快离开，野餐的话我劝你换个地儿，这里不是你能野餐的地儿。 雷蒙被他这套强硬的说辞给逗乐了。 野餐还要选地儿呢？那不是想吃就吃的吗？我车里的宝贝儿等不及了，我就要在这儿，怎么着吧。 雷蒙往前走了一步，漂亮的眸子天生带着勾魂夺魄的魅力，让人只看一眼便下意识的沉沦。他一口烟吐在男人的脸上，男人吓得赶紧退后了两步。 神经病，你知不知道这是谁家的房子？你在这里打野时不合适。 怎么就不合适了？兄弟你也知道，男人嘛，感觉上来了就不想控制，所以哥哥我今天还就要在这儿了。怎么着，你是留下来一块看看呢，还是？ 雷蒙手扶着自己的腰带，轻轻一按裤子，往下滑下来一点。他顺势拉开车门，里面的女人露出了大片白花花的肉。哎呦我去，可真没让他失望啊。这女人穿上跟脱了也差不了多少，那该露不该露的都在外面。这要再不能把人给吓走，雷蒙觉得他可能真得露个肉，牺牲一下色相，跟这妹子上演一出那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了。不过呢，好在保镖小哥哥还算是一个要脸的人，没有真的凑上来看，只骂了一句：“ 神经病，你赶紧的，弄完走人，别把车杵这儿。” 人已经转身回了不远处的别墅了。雷蒙在他身后笑了一下：“ 小哥哥一看就没经验。”这种事儿哪能赶紧呀，更何况小爷我的战斗力。 后面的话噼里啪啦的，直接把人给炸跑了，跟被狼撵了似的，那人恨不得跑起来。雷蒙对这效果挺满意的，没想到秦家的保镖这么不惊吓，看来他今晚很有希望能够看见这秦锦城了。雷蒙重新上车。 从现在开始，你去后座上待着，没事叫两声，再跳两下，让车子动起来，知道吗？ 雷少， 照我说的做，完事后，这些就是你的了。 妹子一脸的懵逼，不懂雷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骚操作。 雷少，我陪你不是为了钱的。 我知道，可我是为了给你钱的。听话，照我说的做。记住，要叫得大声点，蹦得剧烈一点，最好是能让车动起来，明白吗？ 雷少，你是让我演戏？